在床上，愿每一站让你和我幸福环绕，每时每刻都有你爱我。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 早餐啊，快点啊！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。不管你睡得多晚，起得多晚，这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早餐在这里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。不过

每一天。 全体决定想留到天亮，哪怕明天烟圈会还抽得不像样。那天借你的肩膀哭了，他说话不算谎，一直弹给他却不唱歌，背景音乐吗？想过一定是很没用吧，动不动就红眼眶。他不声不响不见了，像被蒸发一样。你用来安慰我的话，见最好听的讲，自己却笑得勉强，默默抽出了手掌。等我转身，你就会追过来的。当你眼神流转浮生问我，是爱是感情呢？我分不清楚了。这像一闪都是，这几秒在重复着，等到夜光正所云爱的断落，跑花馆的永远是什么？不管天穿梭着，只想目光暖和，因为在我关起之前另一段说是你的。就红眼眶，他不声不响不见了，像被蒸发一样。你用来安慰我的话，见最好听的讲，自己却笑得勉强，默默抽出了手掌。等我转身，你就会追过来的。当你眼神流转浮生问我，是爱是感情呢？我分不清楚呢，像一生都是，这几秒在重复着，等到夜光正所云爱的段落，黄花馆的永远是什么？不管天穿梭着，只想目光暖和，因为在我关起之前另一段说是你的。等我转身，你就会追过来身，流转浮生如我，是爱是感情呢？我分不清楚了，只想一生都是，这几秒在重复着，等到月光正所云爱的段落，黄花馆的永远是什么？不管天穿梭着，只想目光暖和，因为在我关起之前另一段说是

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，抱着我的哭闹睡着了觉。